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登录到我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词汇学习课。不知不觉我们的词汇课呢就该上完一年的时间了， 可不是吗？咱们加上今天啊，我们的词汇课应该还有三期就要和2018年说再见了。 是的，而且呢正好还有三期呢，咱们的前缀部分差不多就要收个尾了， 所以您说这多巧啊。 从2018年年初啊，大概是2月份开始，我们开启了词根词缀背单词的课程，一路跟下来，同学们到现在收获如何呀？也到年末了，该给自己做个总结了， 可不是吗？我觉得大家在总结里面应该写好了，那就是我们已经把前缀基本上学完了。 其实你要是每节课都跟下来到现在啊，转过头来梳理的时候，内心还是应该成就感满满的。 我觉得晶晶老师心里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对呀，那我们在教课的老师啊，我们做节目的人心里也是还挺有成就感的，因为觉得很系统的带给了大家词汇课的一些知识。 对，可能大家觉得哈，你看又这个弄稿子，然后呢还要主持，还要写公众号，觉得可能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团队，但今天呢给您揭一下谜底啊，这团队当中 啊 别接了 就特别惨是吧？ 别接了，这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的是同学们呢能够认认真真的学好，能够有收获。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还剩了几个非常常用的前缀。 太好了。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呢我们学到的 under 这个前缀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under 啊，它其实有两层含义，一个呢是物理性质的，在什么什么下面，在什么里面，第二层呢是一种相对抽象的，比如说不足啊，不够啊，这样的意思。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学到的几个关键的单词。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啊，这个里面的 ground 表示的是地，所以呢连起来就是在地下的，这是一个形容词。 Underline 这个里面的 line 表示的是线啊，所以您看在底下画条线就是强调什么事情。 Underwear 这个 wear 表示的是穿啊，所以穿在我们这个里面的那就是内衣了。 对，穿在衣服内部的。 Undercover 暗中进行，因为 cover 表示覆盖啊，您看看在这个下面啊，在里面啊，去覆盖，那就是暗中的去做什么事情。 Underlying 很简单，隐含的或潜在的，因为 lying 表示横卧，哎，卧在下面，很形象，潜在隐含的， 躺下边啊， 可不， 潜在的。那么它第二层意思表示不足和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学到了 undergraduate。 对， undergraduate 啊，这个词表示的呢就是 本科生 、因为这个 under 表示的是还没有，所以还没毕业呢，那您是什么呀？本科在读生嘛，对吧？ 是的。underdeveloped Underdeveloped 啊，这词是不发达的，这个 under 表示的是不够啊，不够发达的，就是不发达的。 Underestimate 这个词很简单，低估，因为 estimate 表示的是估计， under 是不足，估计不足就是低估。 Undermanned 很简单， manned 啊表示的是有人力方面的，所以 undermined 就是人手不够的。 对了，这就是上周呢咱们学到的词汇课的知识啊，今天我们继续，还有两个啊，分别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叫做 vice， 对 ，V-I-C-E。 第二个呢是 with，W-I-T-H。 对，这两个前缀啊，可以说在我们考试当中，在英语的阅读当中特别常见， 是吧？都是考试当中，阅读里也常见的前缀了。 没错，没错。 尤其是啊，这个 vice， 其实它的意思特别简单，而且它派生出来的词啊，加上去一起做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词。也不是特别多， 对， 因为它的意思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一种 副手， 次要上的含义。 副手和次要，也就是说呀，它不是正式的那一个。 哎，您看那个船上哈有什么呀？大副，对不对？还有这个二副，哎，就是这个主要开船的，还有些次要开船的。像在我们的飞机上呢，也如此啊。飞行员哎坐的这个左边，对吧？副驾驶上，你看还有一位，他协同他的 哦， 哎，就是我们总说嘛，看问题也是要分清主要问题和 次要矛盾。 对，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 vice vice 啊，首先表示的就是副或次的意思。 副和次，它是专门指什么呢？专门指一种啊。职位啊，我们来看一下 vice 呢，这个单独的示意 next in rank to somebody， 就对于某些人来说呢，这个级别啊稍微低一点 and able to represent them or act for them， 但是呢，他也可以呢去代表他们或行使他们的一些权利。 哎，就是说职位上稍微次于那个主的。我们听过很多，比如说副主任 啊，副主任，对， 或者是说副教授， 对，没错， 是吧？副院长， 副院长， 副校长， 还有这个副建立，哎，那不行哈。 那就是副老师，明明要是这个正职，是个正教授 啊，老是 人家都说副教授，副教授，你看， 挺好，挺好， 天生是二把手。 对，我不在乎。 副老师最喜欢做二把手， 是 副老师喜欢做幕后的。人才， 哎，朋友们一定注意哈，在公司里面，一把手一般并不是老板最信的人 哦。 对，二把手把你放在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上面，你既可以监督上面，你还可以往下汇报。所以一般来讲，让二把手，您注意了，他应该是为后重点培养的对象。 那就是说有没有实权呢？ 哎，对，就这意思。 有没有实权？ 当然有实权了， 有实权。 对，所以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 别看是个副手，还是要安于做副手。 哎，对，您自己心里知道。哟，原来我是重点培养对象了。 哦，就这样一个鸡汤还是喝了吧。 行吧，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副教授啊等等啊，当然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副总统怎么说呀？ 副总统，那就是正总统叫做 president。 President。 那副总统就是 vice president。 没错，所以您看，它都是表示职位上的一种副的次要的。 好，没问题，咱们来给大家呀挨个梳理哈。首先我们来看 vice chairman。chairman。 chairman 表示的意思呢是主席。 主席，这单词也挺有意思的。chair 是椅子。 对。 man 是人。坐在椅子上的人， 那你想想，他就坐在众人的面前，然后一张椅子坐在那儿，他不就咱们的会议的主席吗？ 对 ，chairman 就是主席。 那我们说正主席啊，大家就不要再想再添什么前缀了，是吧？就这个 chairman， 他本身他就是正主席的意思啊。但如果您想区分，哟，他是副的，是副主席，只需要在 chairman 他的前面接上 vice， 所以就变成了 vice chairman。 Vice Chairman， 副主席，关键是要认识主席这单词儿。 没错。 好，我们说毛主席啊 ，Chairman Mao， 对， 是怎么称呼他的？所以主席这个单词大家要会。 对，当然我们说啊，就是在历史上呢，只有称呼毛主席叫做 Chairman Mao。对，那后面的话呢，我们的国家主席都。就是国际接轨嘛，就叫做 president， 对 啊，所以大家记住 chairman Mao， 它只是唯一的这么一个称呼， 没错，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常识哈、 啊， 英文翻译的时候，好，再来看第二个单词 vice manager， 我们都知道 manager 啊，表示的意思呢是经理，咱们不妨啊可以来把这个单词的词根把它拆开，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一个是 man 这个。词根 是人的意思， 爱人或人力。那您看看后面有个 A G E， 找到了没有啊？大家记住啊，那个 A G 它是一个词根。我们2019年给大家讲词根，第一部分就讲了 A G。 2019年， 对，就明年嘛。 哦、 我们讲词根就讲这个。这个 A G 这个词根哈、啊，表示的意思哦。2019年咱们讲后缀，对吧？ 对。 但后缀很快，很快就能讲完。 是、 啊。那朋友们注意哈，这个 A G 它表示的是做事情的做。哎，那您看后面的 ER 呢表示人，所以你看他是主要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不就管事儿的吗、 哦、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经理。 哦，大家记下来哈，这里的亮点是 AG 是表示做事情， 对， AG 是做事情。 所以你看我们说的代理人叫做 agent。 Agent， 没错啊， 对吧？所以后面的 ENT 呢，也表人的意思，做帮您做事的人，不就您的代理人吗？ 这是代劳做事的， 对，没错。 Agency 也就是什么中介呀， 对， 代理呀， 代理商 委托机构、啊、 委托机构，对，没错 agency， 对、哦、所以朋友们可以看到很多 AG 哈，这个做词根的词它都能够排成出来跟做相关， 那就是说 AG 它不是一个后缀了，它是一个词根， 它是词根， 嗯，表达做事情的意思、嗯、 对， 人做事情，主要做事情的那个人， 嗯，就是管理者，就是经理 啊、oh, ，manager， 对， 经理， 对 啊，原来 manager 是这个词来的呀， 对， 哦，他是一个管事儿和做事儿的， 对，所以我们说的管理就叫做 manager， 哦，就是他是去让别人做事，哈 ，manager， 这、嗯、可以这么理解，对对对， 就是是啊，我分配傅老师去做这个、 嗯， 李老师去做那个， 嗯， 是吧？王老师去做另外的， 对，所以您做的工作叫做 management。管理的工作、 哦 啊、所以我们可以排成出来说，我们现在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做好时间管理，就叫做 time management， 明白， 嗯， 这也是个合成词了， 对，没错， 好， 所以回头看这个词哈 wise manager， 那很简单了， manager 刚才咱讲了是经理， wise manager 副经理， 好的，副经理、嗯、 对 啊，这就是职位了， 对，在这个企业当中啊，尤其大企业，你会发现呢，比如说、啊、董事长就排除在外，因为他可能是这家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对吧，他有绝对的权利啊，然后底下可能还有一名呢，这个我们说的像这个总裁啊，类似这样样子的，然后底下可能会有什么 CEO， 然后再有个什么什么经理啊，这么一个级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二把手啊。往往在公司里面呢，企业家为了去平衡这个权力，他会把这个二把手的权力再分配成几个二把手，每个人各管一块儿。 嗯 啊，但其实呢，真就是在董事长和二把手中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把手，实际上他是被架空的。 啊， 这就是我们说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的一种制度。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被架空的这所谓的一把手呢，往往是空降的， 嗯， 而二把手都是从基层往上提上来的， 嗯， 啊， 哈，很社会。啊、同学们很社会， 要不白混了， 没想到看在我们的词根词缀课上还能学到这样的一些社会学的知识、 嗯、但他以后比如说做企业做大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这样一个管理的一个层级， 嗯，顺便就介绍了一些这样的知识， 对对对、啊、 真好，你看傅老师就是很有、嗯，就摸爬滚打过， 同学说这人不务正业呀、 啊。哦，正业可多了，傅老师。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傅老师是专，就是精心为自己选择了姓傅，这样一个姓，哦、也是不容易。 是是是， 这到正级了、嗯，都是傅教授， 对， 傅主席。 金钟老师做了一件上帝才做的事情，是吧？ 副经理说了哈、 嗯， 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些职位呢？ 嗯 ，Vice Minister。 哎呦，这词儿大家都知道。Minister 表示的是部长， 这词就有意思了、 嗯、 这 mini 它不是迷你的意思吗、 啊、其实呢大家要知道哈，在西方的政治这个生态当中呢，它有很多内阁，对吧，所以我们所谓的那个内阁，那个阁啊，但不是格子的意思，但所谓的内阁它就是整个这个政治运转体系当中的一个个的像小房间一样的地方， 哦，小房间，迷你小方块、哎、 对，没错，所以这个单词大家看其实很形象啊，就是每一个政治生态链条当中的一个个的小隔间， 小隔间， 对，那么 ER 表示的是主动管控的这个人，他的后缀，所以就主动管控这个小隔间的这个人，那就是代表着某一个部的部长， 哦， 就 minister 很形象， 特别说得通、 嗯、 也特别的形象，它是由他的原始职能来的， 嗯，没错， 嗯 嗯， 所以用一个 minister 就是每一个都管好自己的小房间， 对，没错没错， 管好自己的部门， 是是是，对， 就是 minister， 嗯，所以大家看 minister 啊，我们说就叫做部长， 好，那么加上 vice 呢就变成了 副部长， 副部长， 哎，对， 全是这个意思、 嗯、 没别的，就是一副手， 对， 稍微次一些， 是， 好， 嗯， 再来看下面一个叫 premier， 嗯， premier， premier 这个词啊大家一定要背一背啊，它表示的是总理， Premier， 对，很好玩，它的重音放后，是吧？ 哎 ，Premier， 哎 ，Premier， 嗯， 那这个词首先是总理的意思，前面的 vice 表示的是副，所以很简单了 ，vice premier， 副总理。 哎，其实呢，总理也有其他的说法，叫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Prime 是主要的，那主要的那个 Minister 部长， 对， 你看看， 对， 就是总理， 对，就是部长之首嘛，对吧？ 哎，部长之首是 Prime Minister。Premier 呢，也可以做总理的意思。 在我们国家，说总理的时候还是这个词 Premier。 Premier 对，还是 但有的国家总理他就是 Prime Minister。 可能他政治生态体系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是，所以说他同样是就是国家首领， 对， 有的不一样， 对， 有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就是总统有的也称呼不一样，每个国家因为自己的政体不一样， 对， 所以的这个首领的称呼也不一样， 对，没错没错。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总理有哪些词语来表达？ 还真是的， Vice Premier， 就是副总理。 行，那咱说完副总理吧，咱再往前提一个，是吧？副主席、副总统。 就是总统这个词儿了，President， 您给大家讲讲President 怎么能它构成了一个总统这个词呢？ 这个其实它里面还是有很多词根的。朋友们，您看有一个小的词根是 SID， 找到了吧？SID 表示的意思呢，就是走路的走。 SID 走路的走， 对。当然，除了走以外呢，它还有静止的状态，就是等于 SIT， 就是站立的意思。坐的意思 啊，坐 SIT sit down， 对，所以它既有走啊，当然我们说的是很慢的这种走，很缓慢的行动。那你慢慢慢慢慢到最后的时候，它不动了，就怎么样呢？就原地坐那儿了。所以呢，这个词根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了是坐这个含义了，它相当于一个静止的状态。那朋友们再往前去看哈，是一个 PRE 表示的是前面，所以你看看坐在大家伙的前面，一定是一个。主席 位高权重之人， 对，所以这个 president 啊，后面的 ent 是人，所以就是坐在大家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总统。 你想在中文也说了嘛，位高为什么位子座位，你位子都是坐在人之前的， 对， 是吧？ 对， 位高权重啊，president 总统， 对。 好，再加上这个 vice 呢， 就是副总统，是吧？都是副的， 就是概念嘛，其实挺简单的，丝毫不复杂。 对，接下来呢，咱们看最后一个单词哈。 但其实 vice president 呢，还有一些，就是有趣的一些。 在企业当中，其实它还有一些说法。 对，它除了是副总统，也可以指副国家主席。 对， 就是 the person below the president of a country in rank， who takes control of the country if the president is not able to。 它的位置呢是低于主席的，但如果主席无法行使权力了，他就可以去行使。 是，好。同时，他在这个商业的公司当中呢，vice president 还是可以指副总裁或者是副总经理的。 没错，没错。 Person in charge of a particular part of the business company， 就是他负责的是公司当中的某一块的业务。 你比如说是一个负责销售的副总裁，the vice president of sales。 你看这个 sales 啊，表示就是销售，所以说 the vice president of sales 就是销售副总裁。那如果我们说的是这个运营副总裁呢？ 那 我们知道运营叫做 marketing， marketing， 那就是 the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对。运营副总裁， 好，就这么说概念啊，要知道。 对， 好，下面一个词也挺有趣的，它也是一个 军衔 级别， 对， 叫，先来看这个词，叫 admiral， 对，它的重音呢放在前面了，是 admiral。 Admiral 这词是不是跟那个 admire 长得很像啊？ 哎呀，您说太对了 ，admire 是羡慕的意思， 它是一个动词。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admiral， 你重音放前了嘛，那肯定就是一个 名词了。 对，我们不妨把它分一下哈。朋友们应该以前咱学过一个词的前缀是 ad。 ad 学过，在益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什么 ad 呀 ,aa 呀 ,ae 呀什么 ai 呀。 对。 可能很多都是表示强调。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词呢也不例外啊， admiral。那么后面的 mira， 您记住了，它表示的意思是惊讶的意思。 惊叹或者惊讶， 没错， 就是哇， 对对， 所以这个词就来了，好生令人羡慕哇， 对，或者说好让人崇拜呀，这个崇敬啊， 好令人惊讶哇， 对，所以第一点看到惊敬的是哇，看到了明星主持人， 哎，梦里的。就是傅老师最近有一种迷弟般的表情，就是别人都不来评论我微博，他第一个跑来点赞评论 啊、 好啊，你微博好啊，大家一定要去金老师微博看一看，真的好。 是就第一个、嗯、好， 对， 真理。 嗯，而且有时候那个微博评论之后，公众号还有那个叫什么微信朋友圈， 对， 我发现同步，神 同 步。 对，傅老师就是神同步的，在我的身边，每次都是第一个。 对，别误会啊，纯友谊啊， 每次都是第一个。 对， 傅老师， 嗯。 谜底般的表情， 这表情啊，那不回到我们看这个词哈，后面的、 就是、哇、 对对对，没错，哇啊，后面的 al 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名词后缀，可以表示的是人的意思， 嗯， 所以您看看，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够让您惊讶、崇拜这样的人 哦 ，admiral，、联想到 admire， 羡慕啊，倾慕啊，然后就是令人尊敬啊，令人羡慕啊，令人哇哈哈哈哈的人， 谜底边的表情你也是哈， 谜底边的表情变成了哈，啊，就是这种哇塞，星星眼， 对对对，没错， 迷弟迷妹的表情 admire，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比如说他是一个大官儿，对吧？他是一个我们的领导。 所以他这个词的意思 admiral 呢、就是指将领， 对对，这个将领啊，大家注意，他不仅仅呢是海军的将领，其实他可以宽泛成在我们公司当中的将领，我们团队的将领，我们军队当中的将领，就只要跟这种 leader 的感觉一致，你就可以用这个词、那么慢慢的呢，他就归到了这个海军当中，我们叫的海军将领， 专指海军的将官， 对， 尤其是海军上将或者是舰队司令、 这个海军这个上将官应该不小 An officer of very high rank in the Navy 您看看在 Navy 海军当中是一个非常高职位的军官 是的好那么如果前面加上 Vice 呢如果说 Admiral 是海军上将的话那么 Vice 就是 Vice Admiral 就是海军中将 对没错但您这儿别翻译成下将啊、没有这个对不对 没有没有 对但是它级别上是在下面但是它叫中将 这个概念呢生活中接触比较少但是它很有趣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关于 admiral 这个词你比如说这个海军上将啊视察了他所统帅的军舰 啊 哇你看确实好 这有权力啊 威风凛凛 对、 The admiral visited the ships 这里的 visited、表示的就是视察了 对 ships 这里我们指军舰Under his command 这个里面的 under his command、是一个后世定语来修饰前面这个 ships、这个军舰处于什么状态呢处于他的指挥的状态之下那就是他所统帅的军舰、 Under one's command 就是谁是谁的统帅 对没错 我们说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Admiral Lord Nelson、把这个职位呢放在最前面 对、老外都是这样子的职位一定放前面对吧 好的这就是给大家补充的一些 Vice、附加 Vice 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 大家在互动区可以写一写哈未来您的目标是以下这个讲的职位当中的哪一个是吧 对如果你想走这个 仕途 的话、这些词你是要知道的 对 在那个单位里做个管理人员 对 其实也挺好的、做管理也是需要能力的 对 不是说想当就能当 对咱们总说嘛世界上两种人一个是劳心者一个是劳力者是吧但这个管理者的话呢他可能是既劳心也可能劳力 对所以并不简单 啊不简单 没有哪个职位是轻轻松松的就能做下来的 还是咱 PK 台轻松 嗯 听得大家轻松 啊哈哈差不多哈吓出一身冷汗哈咋轻松了呢前面都说不说了挺惨的 啊对对对 是吧 怪不得咱都没团队啊都不来啊是吧太惨 哎呀好这几个职位大家记得了哈Chairman, Manager, Minister, Premier, President, Admiral 对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给您这节课最后第二个前缀也就是 with W-I-T-H 这个前缀就有意思了关键是这里面有好多的词啊大家还不一定认识 还 我们来学习一下 with 有几个词义就一个 它表示的呢是向后或者是相反的意思就我们可能以为哈 with 它作为这个介词表示的是跟谁在一起 对呀 对吧 起码也得是个伴随呀 可是朋友们您想想人家那是单词儿这个是前缀咱们第一节课就和您说过有一些前缀虽然说它是一个单词的拼写形式但它的含义却不尽相同 人家有自己的意思人家有自己的想法人家有自己的代表 没错 with 的意思是向后和相反， 没错， 发现了吗？英文中的单词，这些前缀啊，要么就是顺着，要么就是逆着。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吧？ 哎，很多就是这些， 没错。 你看这个 with， 你看果不其然是一个逆反的。 它其实这些东西啊，包括前缀或者是词根啊，以及后缀，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基本元素的构成， 是 有点像咱说的金木水火土呢。 嗯，那它有两种力量呢，还有阴和阳呢。 对， 你看这个 with 就是向后和相反了。 是， 看第一个单词 withdraw， 这词真不好念。又是 th 结尾的，又是以 d 开头的 dr 开头的 withdraw， 嘴唇要特别快。这个 with 哈，就先不说了，先后相反。我们来看这个 draw 是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单词其实它是一个单词啊，它本身的含义呢就是拉的意思。 拉 的意思， 拉呀。 对，但大家要知道哈，这个拉有的时候可以往前拉，有时候可以把它往后拉。就它是一个无方向性的，只是一个动作，叫做拉动。 拉， 对吧？ 拖，什么之类的。 对，反正它没有方向，它就是一个动作。你想，我也可以往前拉吧，我也可以往后蹬吧，它都是拉的那个动作，是吧？ 有一种蹬的赖皮狗的感觉。 哎，对对对。 好了，再来看一下，如果前面加上了向后相反呢？ 那您看看就知道应该往哪拉呢？ 往后拉， 对，使劲往后拽，对不对？ 使劲往后拽， 对， 别向前了，别向前了 啊！本来你已经出去了，结果呢，又把你给蹬回来了， 那就是撤回和撤离。我们发现这个词用在什么战斗当中特别多。 没错，你比如是一个部队哈，刚刚打出去，结果呢，这个将军说了撤， 给我撤，这一个字儿撤，其实就是英文中的 withdraw。 对，然后说为什么撤呀？结果将军说有一种胜利就叫做撤退。 啊，那也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 是是是。 好，我们来看这个单词的意思。To move back or away from the place or situation。 那么要从一个地方或者是从某一种情况当中哈，全身而退，往回退回来。 比如说 ,to make somebody or something do this,或者是呢使某人某物往后退。 对，这个里面的 move back 或者是 move away 啊，你就知道了，一定是往回撤。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例句是什么的？政府部队被迫撤走了。 我们都知道政府部队啊，那个部队呢叫做 troops， 政府部队呢就叫做 government troops。 所以说政府部队被迫撤退怎么说呢 ？Government troops were forced to withdraw。 您看这里的被迫撤退，它是一种被动的感觉，所以是 were forced， 然后后面接不定式 to do 的这个结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 withdraw 它是一个动词。 对，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 被强迫做什么事情。 没错。 好，再来看一个例句，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固定的结构啊。两个大国把部队撤离了这个地区。 所谓的两个大国啊，这个词大家应记住哈，不要把它想得像是 big countries。 countries 通常是指一种地理意义上的 对 名字。 那这里的这个大国呢，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两个国家的 实力。 没错，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power 就可以了。 大国可以用 power 力量的这个词来表达。当然它可以加上 s 形式。两个大国那就是 both。Powers， 明白了， 这个就很地道了。 那金老师啊，您看哈，我们都知道了，把他们的这个部队啊撤离叫做 withdraw their forces， 对不对？ 其实部队也可以指实体的部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troops， 对， 也可以指 forces， 就是武装力量。 那如果我们想说的是把什么从哪里撤离，大家一定记住，后边必须接上的是 from。好多同学觉得是不是可以接 away 啊？因为在英文当中，你看刚才我们的解释哈，它就叫做 move back or away， 但是在真正的这个语法用法当中，它就不能用 away， 只能用成的是 from， 就是 withdraw somebody or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对， 把部队从哪儿撤出来。Both powers withdrew their forces。啊，搭配的结构是 withdraw forces， 撤回武装力量。 对 ，from the region。 对，那这个withdrew 啊，它是一个withdraw。刚才那个 DRAW 它的一个过去式， 是的， 所以它发音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既可以是 withdraw troops， 也可以 withdraw forces， 都是撤回武装力量。 对， 这个词啊，用在这种战争中啊，战斗中啊，部队中啊，特别多，就这个词儿，就是撤的一个字的意思。 对， 当然生活里也有，你有些小动作，你比如说把手收回来啊，啊，这个词就显得很生活。 嗯， 他把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回来。 嗯， 你看这个画面感很强。怎么说呢 ？She withdrew her hand。 他把他的手撤回来了。 从哪撤回来？ From his， 对，从他的手心里撤回来。 这个 his 呢，等于 his hand， 它是一个名词性物主代词了，对吧？ 对。 其实呢，不仅仅啊，有我们的动作是要撤。你说我想取点钱 啊、 哦，也可以是 干嘛呀？从提款机里撤点东西出来。 对对，你也可以用这个 withdraw， 对不对？ 取钱。 取钱儿。那存钱怎么说呢？ 那 deposit。 啊 ，deposit，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词，它真的很生活啊！你说我们这个部队离我们太远了，但我把手从他手里射出来，这个画面我们应该是都经历过了，对不对？ 小妹妹，来，我给你看一下掌纹。不看，这个就把手 withdrew his hand from his。 From his， 对。那另外我们说取钱也如此了。 就是这个词哈。 对。 所以它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move back。往回的一个动作， 对，没错没错。 Move back, withdraw， 记得它的读音了。好，来看第二个，叫做 withhold。 对 ，withhold。 反正现在看到 with 这打头的词儿，都觉得反正要不回来了，肯定。 对对对。那大家一定记住啊，就不管我们又讲哪个词 ，with 它一定表示的是相反。回这样的意思哈，咱们看这个词吧，叫做 withhold。 hold 是拿住， 对， 我们学过这意思吧？ 没错， 做词根讲的时候，它也是拿住， 它也是拿的意思， 拿住、握住啊等等。 对，所以我们从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往后拿，往后拽， 就是说。我拿着不给你， 哎，没错，你想要，然后我把它瞪回来了。 对，反正就是都是这么一个力量的角逐。 对， 你要往前拉，我要往后瞪。 没错， 所以 withhold 就是我紧紧的瞪着，我拒绝，我不给你，我 hold 在我这儿， 我阻挠。 哎，所以 withhold 的意思就是 refuse to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拒绝给，不给， 没错，就不给别人什么东西了。 简单的说吧，举个例子，他被指控。对警方知情不报。好了，我们来看，他是不给什么东西啊？不给信息，对不对？ 对，没错。 他把信息 hold 在自己那儿，所以就叫做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那这里的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你看后面是 from the police 啊，言外之意就是我把这个情报，对吧？我握在我手里面，然后怎么样呢？不给警方。 哎，就是这有情不给。 对，没错。那您再把这个记一下哈，就是 withhold 后面接的是 something 没有问题，然后是 from somebody， 就是紧紧的握住，不给谁东西。 后面那个 from somebody 就是对谁来讲？他给他握住了， 对， 他不给对方了， 没错。 好，那指控呢是 be accused of doing something， 没错，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谁被指控怎么样了？ 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she was accused of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police。 对了 ，she was accused of doing， 一定记住，这儿表示的是被指控做了什么事情。 大家看，我们表面上是在学习词根词缀，实际上啊，我们的生活用语扩展了好多呀， 对， 各个的领域。啊，连这些知情不报啊，生活中的啊，社会生活，经济生活， 对， 政治生活， 对， 甚至还有犯罪生活，你看 都有 哪个领域的词语剧情啊，都有了。 对，所以您这叫万花筒单词班。 哎，他这个单词就是这点好，你得知道单词是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单独去背一个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背，关键是啊。不是不想背，是背不下来呀、它太枯燥了，然后也没有什么乐趣。 您直说呗，就听咱节目呗。 还绕那么多弯子。 是、啊、 我是真心的为大家着想，觉得背单词、嗯、我们因为背过单词的人，我们觉得那过程很苦。 对， 我们不想让大家呢再受一次苦，觉得没有必要。 对， 前人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给后人垫肩膀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没错， 对吧？你吃过那么多苦、嗯、你这凌晨两三点起来背单词、嗯、结果呢还不是忘的差不多了。 对对， 又不能怎样，还不是耽误了很多时间跟功夫。 对， 你有轻松的方法为什么不用呢？ 嗯， 是不是？ 哎，您这口才真好，我是一句话没插进去啊。 插，现在插。 插，那就把这句子读一下吧，是吧？ 就是这个知情不报哈。嗯。She was accused of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police. 对，再给您砸一下两个点，一个是被指控 be accused of doing something， 第二个一定是 withhold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哎，都是这个意思。我们发现了带 with 前缀的词，它都有一个 from somebody。 哎，对。 或者 something。 对。 是把什么 hold 住不给什么？ 嗯嗯嗯， 它肯定有一个对象感的。 是是是。 跟哪儿撤退呢？对不对？ 对。 跟哪儿 hold 住呢？ 对。我记得之前读过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啊，就那个小女孩呢，她可能得了白喉，然后结果呢，她爸爸给她请了一个医生，让她呢张嘴，就是来看看，就那个舌板，看看她那个情况。结果那个小孩子有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就是不想让她的爸爸知道她有多严重，所以呢就不张嘴。结果她爸爸把嘴给她撬开了。撬开以后，他就小朋友就把那个这个东西啊，就放到这个嘴里面，那个舌板就咬住就不放， 嗯， 然后就这个就用了这个词 withhold。 天哪，就死死的就给他 hold 住。 对，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怎么拔也拔不出来了。然后两个，一个大人一个孩子在彼此抗衡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把这个舌板塑料的舌板嚼碎了。 天哪， 嗯， 这么，哎。 嗯， 汇集记忆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部小说它的内涵特别丰富啊，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成人小朋友他之间那种抗衡， 嗯 啊，是一部很能反思的作品， 力量的角逐，嗯、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你到底觉得谁的力量更大？ 是的，好， 是吧？ 哎呀，就说到刚才这个感叹哈，就是说觉得大家现在这个学英语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 嗯， 许多前人给你们的学习的经验，真的要大量的吸取， 对，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信息特别丰富的时代， 对， 大家有了网络，什么都有了，你不一定非要听我们节目，咱们这个教育界已经有很多很多学英语的资料啊、机构啊，对不对？ 嗯， 很多，反正你们要吸取对你们有用的。 对， 就是最好的， 没错没错，嗯，找到最适合大家的， 哎， 嗯， 就什么样的东西你学起来比较舒服， 嗯、 比较能接受， 就直接说嘛，就英语 PK 台呗， 嗯，那不一定。一般般啊，我们只是一个沧海一粟，一声笑， 对对对， 好，看下一个单词叫 withstand， 嗯 ，withstand， 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哈，这里呢 with 和后面的那个 stand， 就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两个词组在一起那个发音。读得很别扭， 就跟刚才那个 draw 是一样的啊、嗯、withstand， 要从 th 滑到 s， 还得滑过去是吧？ 嗯 withstand， 嗯，那我们分解它的词根吧啊，这里有一个 stand， 大家都知道，表示站立 呗。 对， 这词儿恍然一看，感觉像是站在一块儿、嗯，其实。并不简单， 哎，真是你要不分析词的前缀，你真的以为是和谁站在一起的感觉、哎、 stand with 那就是和谁站在一起， 对， 但是 withstand 就真不是了， 没错， 它是反向的站， 嗯， 并且还不止反向的站， 嗯， 还要抵抗， 对，因为是跟你站的对立面嘛， 对，要抵抗、嗯、还要反抗， 没错，所以这个词啊 withstand 意思呢就是咱说的抵抗反抗抵制这样的意思， 抵或者是顶住经受住什么的压力， 嗯， 你比如说生活中我们说你这个用的材料啊必须能够耐高温， 嗯， 耐高温就是顶住高温经受高温的考验， 嗯，这个高温我们知道叫做 high temperature， 那就是 withstand high temperatures， 明白了， 嗯，加上前面 the materials used have to be able to withstandHigh temperatures， 您看这个里面的 used 啊，它是一个过去分词，修饰前面的 materials， 就是我们说的已经被使用了的。 哎， 啊，所以这个很漂亮，这个表达，你看所使用的材料，我们就用这个叫做 the materials used。你看，你非常简洁哈，这个表达，对吧？然后你看后面 have to be， 一定要怎么样呢 ？able to。 再接 withstand high temperatures， 你要顶住这个高温。 是的，啊，它的同义词有点像 resist， 抵抗啊，顶住啊什么的。好，再说个生活中的人的例句。他们经受住了围困、饥饿和贫穷。这都不简单啊！ 不简单， 要是没有点意志，是根扛不下来。They had withstood， 过去式 stood， 是不是？ 对， 这个 siege 围困， 围困 ，siege， hunger 饥饿， 饥饿 ，deprivation 贫穷， 没错， 啥都没有，一穷二白。 所以你看，他经历住了，经受住了，是吧 ？withstand， 但这里是个过去式的感觉。 这词儿还比较简单，因为它后面是及物的， 对， 直接接你想要经受住、忍受住、扛住、 对 顶住什么。 所以这个呢，咱们后面就不用接 from 了，它也不是说所有的 with 的前缀都得接 from。 同学们看这个词也很生动啊。你想它站在那儿顶，有点像顶天立地的那种。 对， 它肯定不弱，对不对？ 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 be strong enough， not to be hurt or damaged by extreme conditions。 你看它的这种抵抗呢，不是一般的东西，是非常极端的一些情况。 是啊，而且你要强大到不能够被那些极端的情况所伤害或者是所损毁。 对，今年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洛克菲勒不是去世了吗？对吧？他给他的小儿子的一封信里面写到，就是你一定要顶住来自各种事情的压力。 对，这是一种生命的坚韧。 对对， 是吧？ 对，所以我们以后再说什么坚持啊、顶住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了。 没错，在很多的极端的情况下，你要保证自己能存活下来。 对，没错没错。 Withstood something, hunger。现在 hunger 比较少了，贫穷啊，这个真是大家的问题啊。 对，没错没错，每个人都好像觉得自己挺穷的，是吧？ 是吧？天天在网上哭穷。 对， 这个好吧 ？Withstood deprivation， 这个挺好 ，deprivation。 对， 它都不是 poverty 了，是吧？就穷的都没有钱， 响叮当。 对，什么都没有， 啥都没有，一穷二白。 对，因为这个词呢，它的动词叫做 deprive。 Deprive 就是被剥夺了， 对，所以我说我被剥夺什么东西，就是 be deprived of something。 对，所以什么都被剥夺了，那个状态就叫做 deprivation， 啥都没有。这个词也很生动哈。 对， 好， 就是我们说的一下子又一穷二白了那感觉。 好的，下一个词叫 wither。wither 呢本身是一个动词，它有一个形容词形式呢叫 withered。 withered。 wither 这个词，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词的分析吧。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里面的 WITH 还是向后的意思，对吧？ ER 表示的是一个动词的后缀， 一个动词的后缀。 所以我们说一个事情如果它不向后就是向前，它就是发展的。那不发展了，往回退了，你想想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抽本了，你懂吗？对吧？它干本了。 那就是说什么东西它凋谢和枯萎了呗。 对，没错。这刚才给大家说那是我们北京话哈，就是抽本了。抽本的意思就是刚才金老师所说的枯萎的意思。 枯萎了，它生命力不再向前了。 对，没错。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就是 倒退， 或者是即将要没落和腐朽的阶段了。 我们总说这个生命一降临它就开始 走下坡路了， 走下坡路，其实可能也很极端哈。但我个人觉得，可能一个人到了35岁左右的时候，确实你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 35岁没有搞错吧？ 哎，真的真的， 我觉得一个人到55岁生命才。 那是第二次绽放， 刚到顶峰吧，差不多。 您说的这个是罗素在那个《如何看待老年生活》那里写的，就是当你到这个时候的话，你已经不惧怕死亡，你经历了这个人生的这个苦与乐等等。 可是大家想一想，真的，人的整个思维的能力的发展，社会阅历的积累，真的一定要到45岁、50岁、55岁的时候，才能到达一个真的非常成熟的顶峰的状态。 对，我 30多岁就叫老，简直我认为是不科学的。不客观的， 对，我们应该去战胜这个周期，是吧？ 因为现代人说实话，这个生命的质量已经提升了很多了。 对，所以35岁时候呢，就是你可能会在你的智力上面哈更加成熟或干怎么样，但你真的会看到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只能说不能跟那个20多岁的时候， 对， 20多岁那么生龙活虎的相比了。 对，没错。 现在只是说进入一个30多岁，只是说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但绝不是说在下坡。 我也十分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到4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哇就快老了， 嗯， 完全我觉得人生还没有开始。 我还读了个文章呢，就是说这个人的幸福指数呢和他的职业是相关的。一般情况下呢，越老人的幸福指数越低，因为他觉得他的价值感可能没有那么强了。 嗯， 但是有一个职业，他的幸福指数随着他的年纪的增长而是增长的。 嗯， 就是政治家。 哦， 啊， 是有道理。 对， 反正啊，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那么怕老，是吧？我非常期待我45岁的样子，或者50岁的样子。 嗯，很美，很优雅。 你看吧，星星眼又来了，总是第一个评论的，第一个点赞的。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迷弟 啊，迷弟啊， 星星眼语气都变了啊。 对， 咱们来说说 wither 这个凋谢这个词吧。 啊， 一般都是指植物。 嗯， 草在温暖的阳光下枯死了。 啊， the grass has withered in the warm sun。 您看看 ，in the warm sun 啊，就是在温暖的阳光下，那这草啊，它枯萎了，但它记住，它没有被动语气，它是一个自我的成长的过程， 嗯， 它不会被怎么怎么样的， 对，主动的过程， 哎，对，所以今晚说的那个句子，大家一定要注意，是 hide withered， 你看，它是自己的一个过程，它不需要被动， 对，嗯，长就长了，枯就枯了，反正都是自己的事儿， 对， 别的草也管不着，自个儿草的事儿， 行，那另外呢，这个 wither 啊，它除了表示啊，像我们说的植物它的一种衰老、一种枯萎，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抽象。 文学家们特别喜欢用这个词， 嗯， 表达某一种希望的破灭。 哦， All our hopes just withered away， 我们 特别生动形象， 对，就是 all our hopes，啊，我们所有的希望 just withered away， 全都破灭了。 哎， wither 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凋谢了，就枯萎了。dries up and dies。 嗯嗯 啊 ，wither 就这个词，所以大家能感觉得出来 ，with 这个向后退的力量了吧？ 嗯， 退行的力量很重吧？ 对，很强。 所以 withered 在做形容词的时候，就指你比如说枯叶 ，withered leaves。 嗯， 比如说衰老憔悴的人， 嗯 啊 ，withered。或者是说身体部位啊什么有些瘦弱和发育不良的， 嗯， 稍微有些病态的。你比如说 干瘪的，您看那个这个非洲有很多那个饥荒， 对， 孩子们那个四肢都那个什么了， 只有骨头没有肉啊， 嗯嗯， 很可怜， 对， 叫 withered limbs， 干瘪的四肢， 对，没错， 它就是一种枯的干的状态， 对， 没有生命力，没有水分了， 对，那大家一定注意哈，四肢那个词呢 ，limbs 那个 b 不发音，就是 limb。Limbs， 嗯， 好，再来看 within 这个词儿，这介词用的特别多，嗯， 对， 真的，它是在里面的含义，不是吗 ？within， 那一定是本来要出去的，就回来了，然后就跑到自己的就是这个范围的内部了。 In，嗯，你看看，嗯，in 就是在里面嘛， 对 ，within 就是在里面不出来， 对， 不超出某个时间段， 对，所以它一定是回来了，在某一个范围当中，对吧？ 对，就像那个就是。 嗯， 画的一个圈一样。 对，金老师啊，借我500万，7天之内必须还，必须给我答复。 Within 7天之内， 嗯， 就是不超过7天。 对， 本来要稍微要出去了，哎，不行，回来，不行，回来。 你借不借？ 我，那啥，那个好朋友 啊。 先干了这杯再说。 那3天， 先干了这杯再说。 1天， 干了这杯酒， 好吧。所以您看，这个词一定是不超过啊，它在一个时间段里嘛 ，within。嗯， 比如说，您会在7天之内收到答复。 嗯 ，You should receive reply within 7 days。 那其实它是一个 within 哈，在这里是一个时间的状语了，对吧？是一个范围 within 7 days。 然后呢打电话几分钟以后救护车就到了。 嗯 ,The ambulance arrived within minutes of the call being made。 大家注意哈，这个里面的 within minutes 啊是一个固定表达。我们是可以把它翻译成就几分钟之内，但是其实它真正的含义呢就很快的意思。 很快的， 对 ，within minutes， 就口头也是这样 ，within minutes， 就是我很快就到了，就这个意思， 就在1分钟之内就到了，就形容很快了， 对，对， 那也真是快了，这效率也真是太高了， 是啊， 除了在时间之内不出某段时间之内呢，他还表示不出某段距离，在某段距离之内。 啊他说的是 not further than a particular distance from something， 嗯，那个地方步行能走到吗 ？Is it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这个里面的 walking distance 啊，大家可以背一背，表示的意思就是步行的这个距离。 所以他说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就是字面意思就是说我步行的距离我能不能把它 hold 住，言外之意就是我步行能不能到那儿。 嗯、 啊、 对 对，就这个啊大家好好背背，我觉得特好。就比如我们说哎有多远我走着能去吗， 走着能到吗，能到就是步出能到的范围。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 can I get there by walk， 对吧，这个就有点太中式英语了。他这么说 is it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非常好，这个 表达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嗯嗯、 走路就能到。 对，没错。 好，还有就是不出什么范围限度之内、 嗯、 你看它都是一个往回撤的一个过程。 对、 啊、集中在这壳里。 对，您看那个西游记里面啊，孙悟空一出去就给那个地上画一圈、 哎、我刚才就说画一圈嘛。 啊，对对对， 就是画一圈。 对， 唐僧就不能出这个圈、 oh, 一出圈就是危险。 对对， 就是 within、嗯、你看就是往后退，别往前走、嗯、 其实啊这个画圈你知道吗，它对应我们的生活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舒适圈 哦，安全区。 哎，安全区是吧、嗯、 在什么范围之内、嗯、啊这问题不在我们本次会谈的范围之内。 嗯， That question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talk。 这个 scope 啊是很抽象的，表示的是谈论的某一个我们说的内容或者是一种范围。所以说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talk 就是我们本次谈话的范围当中不包括这个 啊、哦、within 的意思、嗯、现在就好理解了。 对、 啊、加上一个 with in 在里面，再往里面一点。 对， 对， 就是里面，再往里面一点， 再往里一点。对， 别超出它了、嗯、千万别超出。 其实咱们看哈，就是下面那个例句我觉得挺好，他觉得靠自己的收入生活难以为继。你可以看到是 he finds it hard， 你看他觉得他自己的生活实在太艰难了。这什么样的艰难呢？ To live within his income， 就在他的那个收入范围之内，他觉得太难生存了。 哦，就是在有限的 income 的 这点 数目之内。 对对， 很难生存。 对，所以这个句子哈，大家可以去背一背。尤其是你看好多咱们北漂的朋友是吧哈、 嗯、 交这个房租， 有现在房租可贵了。 对哈、 嗯、 往往各种的这个费那个费，您发现您这一个月好像攒不下什么钱。 嗯， 是吧，有的还入不敷出呢。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好， find it hard to live， 感觉生活太艰难了。怎么样艰难？ within your income， 就是难以为继了。 难以为继了。 嗯， 嗯， 好，最后一分钟再讲一个词叫withering 这个词呢，您看和刚才咱们学的 wither 是不是挺像的？ 枯萎，很像。 对， 它是一个形容词。 对，因为后面 ing 嘛，对吧。那首先咱们来想一想，这个东西枯萎了以后，您看是不是挺难看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首先把它翻译成就是令人难堪的，让人无地自容的，想找个缝钻进去，太难看了。 哦， 哎， 就那个状态啊比较的不好、嗯、 对， 它这个词的意思呢，是专门指一个人的这种说话、 嗯、 神情啊，或者是话语啊等等、嗯、让别人觉得很傻，就是 make somebody feel silly or ashamed。 对， 就是令人觉得、 嗯、 哎呀要往地上钻。 对对对， 就是不能再往外面看，一定要往地上钻，让人无地自容的。 对， 要退守回自己内心，躲起来，小门啪一关，那种感觉。 就小时就是大家有时东西找不到了，就问妈妈，妈妈我钥匙呢，妈妈说就在那儿呢，没看见吗，钥匙都看到你了，就那种被你被损的呀，那个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 嗯、 令人难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是这个词 wither。 大家想想钻地缝的这种动作，是不是找个地方往里缩起来啊。 对， 所以就他的意思就是令人难堪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那个他给我投射了一个让我难堪的眼神， 就是蔑视的看了他一眼、 那个啊、特别蔑视藐视的眼神。 She gave him a withering look。 这词你好好背背啊， A withering look， 就是一眼就把你看到地缝去。一眼让你看得无地自容。 对对，就是特有杀气的那种眼神。 withering， 一眼用眼神杀死你。 是是是、嗯、withering 就是无地自容，就是完全是要、嗯往里缩缩缩，不知道缩到哪儿去了，特别 with 的精华。 没错，或者比如说这个人他说谎了，你接不他的谎言，那你那些 remark 其实就是一种特别 withering 的 remark。 哎， withering、 嗯、 啊，所以这个词大家今天记住了、 嗯， 因为它有些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 对， 让你不容易忘记。 对对、 啊，带着很强烈的存在感，就是今天这些 with 的词语。 嗯， 好了，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学习的前缀了 ，vice。 表示的是副或者是次。 Vice Chairman 名词，副主席。 Vice Manager 名词，副经理。 Vice Minister 副部长。 Vice Premier 副总理。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 Vice Admiral 海军中将。 With 表示的呢是向后或相反。 Withdraw 撤销撤退。 Withhold 动词，阻止。 Withstand 抵抗反抗。 Withered 枯萎的。 Within 在什么里面。 Withering 令人退缩难堪的。 就是后面的这几个词不太好记。撤退呀、hold 住阻止啊、stand 坚强的顶住和反抗、withered 枯萎、希望破灭。Within 特别特别里面，在里面，在里面，再里面一点，千万别超出。 对 ，withering 那就是直接钻地缝， 对、 就令人无比难堪的，令人无比无地自容的， 对，想找一地缝钻进去的， 特别没面子的，只想往里躲起来的，哎，这个人的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物种啊，就是一旦察觉到有某种危险，马上找个壳或者是躲起来， 对， 然后暗中观察， 是是是， 就我觉得我们的生活。